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承高速清河大桥到黄岗桥，京承主收费站到望京西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38，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啦，家族群当中的朋友看到我发的蓝天图了吗？早晨，每天早晨都要这个走长安街哈，我感觉今天的天特别好，特别蓝。然后随手拍两张照片，这个其实开车的时候不能拍照片哈，我这个，是靠边在安全的可以停车的地方，别解释了，对，就是没有违反任何这个交通法规哈，我那个拍了两张照片，这个地方好，总之呢，今天天气非常好，你呢，方便的话哈，到了目的地或者在方便的停车的地方，可以秀一张蓝天图吗？啊，昨天的天气还是那样的哈，今天就已经好像是，哎呀，蓝天大蓝马蓝的天空，就像蓝布一样。好了，期待你的蓝天图，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期待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让我们一起沐浴在蓝蓝的天空下。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您了解吗？长途行车各类油液检查您知道吗？自驾北方最绚丽的红叶童话世界是哪里呢？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先来了解一下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有些汽车厂商继续更新着他们的驾驶辅助系统，这些系统呢将最高时速限制升到了130公里，车辆可以自主跟随车道平顺的调整方向行驶，不需要前方有车作为参照物了，并通过自动行航系统巡航技术保持和前车的距离，同时改进了城市功能，不仅可以在白天夜间识别行人，而且呢可以判断出像鹿啊马呀等等这种大型动物，给驾驶者提示并帮助驾驶者减速甚至刹车，让车辆防止发生碰撞。路来了，主人请停车。好了，再来关注一下长途行车各类油液的检查。汽车的正常运行呢离不开各种不同的液体哈，很多车主利用长假开着爱车天南海北的玩，那行程呢少则数百公里，多则上千公里，经过长途工作，汽车的各类液体难免会有渗漏或者是消耗的情况。那么虽然像防冻液啊这个变速箱油这些油液并没有那么容易耗损，但是如果您长期的跑的地方比较多哈，特别是路况比较复杂的话呢，最好还是认真的检查一下。其实最担心的是怕漏油哈，如果出现了低于这个低线的情况之下，自己又找不到原因，建议马上到专业的维修店进行更细致的检查。另外呢，机油也需要检查呀，有些车子是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如果跑了超过5000公里的话，还是该换赶快换，不要心疼这点钱哈。 好了，还有自驾北方最绚丽的红叶童话世界是哪里，留在我们的下个时段再来给大家做介绍。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One Direction Up All Night。39名安心亚罗志祥靓仔。 我不想要一个全民男朋友，颜值高还不如什么都懂。 第38名孙燕姿 Honey Honey。第37名方大同葛中山爱不来。第36名 Pentatonix Can't Sleep Lov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t feels like we've been living in fast forward.Another moment passing by. The party's ending, but it's now or never. Nobody's going home tonight. Katy Perry's on replay, she's on replay. DJ got the floor to shake, the floor to shake. People going all the way, yeah, all the way. I'm still wide awake. I wanna stay. One Direction 方向乐队哈，这五位成员都是90后啊，五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2010年英国的一档著名的选秀节目的 X Factor 当中脱颖而出，而歌曲 Up All Night 源自于他们的同名首张专辑当中。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好了，继续攀升，做好准备了吗？

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北京时间9:18，终于赶上18秒。好了，官微这边呢，谢谢特洛伊发来的这个哇红叶的图片，好美啊，金灿灿红彤彤的，现在正是颜色最丰富的季节了。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的这个照片啊，也是金灿灿的橙黄色的。还有 Missing X， 谢谢你终于把我两个字都写对了哈，很少能有把我名字这两个字写对的，我告诉你吧，很多人把藤写成带草字头，或者写成腾飞的腾，都不对。冰呢，很多人都写两点水的冰哈，也不对。谢谢你都写对了，谢谢你。还有说句心里话，都是在我们的官微上来刷存在的啊，家族一群当中的追赶太阳的人，孟小千命苦，虽然你命苦还给我们发来红包哈，谢谢梦里写诗。还有十一田大碗 New Me 大王龙哥，还有花开半夏 Kid，东方玉晓，抽烟喝酒烫头，蓝色星光，张峰，字母妹妹，星舍，你们好。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一首甜蜜的歌吧，也让我们松口气。前面的歌曲实在有点被惊到的感觉哈。孙燕姿 Honey Honey 源自于《完美的一天》这张专辑当中。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38位。 你的一个好日子，工作不是我操心，随便想想东西。我哦，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

还有就是今天是霜降节气，霜降时早晚天气进一步变冷，外出请您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前天，致我亲爱的孩子艺术之家的最美传承主题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举行。本场音乐会邀请了来自16区县的200多位文明小使者家庭到场观看演出，让青少年在艺术的滋养中感悟家风传承。近日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阿依达》的排练场，著名男高音莫华伦表示，本轮《阿依达》从10月23号到28号上演，由享誉世界的华人女高音何慧和孙秀伟分别在两组阵容中饰演阿依达。麦克凯默爵士钢琴与乐队音乐会将于10月2号登台北京国图音乐厅。麦克凯默执着追求音乐风格的跨界与创新，除了敲击琴键时的华丽优雅之外，更有精湛动听的演唱和舞台表现力，超凡的音乐理解力和创造力。20岁出道以来，他的演出足迹遍布北美、欧洲和亚洲，并且在世界各大音乐盛会中屡获大奖。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第四季将于12月14号来到北京。本季《妈妈咪呀》的演员既有海归，也有本土科班出身，既有经验丰富的资深演员，也有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过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妈妈咪呀》的剧情和音乐几乎了如指掌，也对他全然灌注着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感情。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受到西直门桥区车多的影响，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谢谢你还在这里守候没有走开，谢谢你还在这里堵着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哎，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先来介绍一个北方最美的绚丽的红叶童话世界，哪里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北京的一个很美的红叶，赏红叶的地方，就是在喇叭沟门的秋。喇叭沟门的秋在北京绝对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北方的原始森林、原生次生林当中，被深红浅黄点染，身处其中，那份饱满的诗意总是让人浮想联翩。每一年秋季一到，这里便是五彩纷呈，华丽着，绚丽着，因而会让你感伤。原本时间并没有流逝，流逝的只是我们的青春。 歌想去的话呢，带上这首歌曲，来自老狼的《恋恋风尘》。 我的恋歌比迎风， 原来赏红叶还有这么多的情节在其中哈。好了，结束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转换情绪，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Frank Marsick Wrecking Ball。 Baby you let me down, I'm closing the door, I can't bear to see your sweet eyes anymore。 第34名胡彦斌 Fun Run。 把你的手指向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就有充满相逢的力量。 第33名常石磊敢爱。 有你 第32名 I'm flying 遇见真爱。 I feel so amazing 就在生命中注定感觉彼此 chemistry、 oh、第31名旅行团乐队悠长假期。 Hey hey Summer holiday、 yeah、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aby, you let me down, I'm closing the door, I can't bear to see your sweet eyes anymore. Every second that I stay, I'm sinking further in, to clever little games, and the heartache that they bring. Don't you know by now, when I scream and laugh, that I'm done with you, and the things you do, I can't run or hide from your love.My soul was more terrified and scared to death. I'm searching for a way to keep you more in check. Hear what I gotta say. Don't you know by now when I scream and laugh that I'm done with you? Everything you do, I can't run or hide from your love or lies. Can I win or war when you're changing sides? Every time you tear me down, down, tear me down, down. With your wrecking ball, I'd be tearing apart. It's hard. Every time you tear me down, down, tear me down, down. With your wrecking ball, I'd be tearing, tearing. Baby, now I'm taking cover. You're my destructive lover. Baby, you are like no other, wrecking all of us.Baby, now I'm taking cover. You're my destructive lover. Baby, you are like no other, wrecking all of us. Wrecking all of us. You're wrecking all of us. With a wrecking ball, with a wrecking ball. Do you really want to wreck us all? With a wrecking ball, with a wrecking ball. Wrecking all. Every time you tear me down, down, tear me down, down. With your wrecking ball. 我们要再跟着这样欢快的乐曲摇头晃摇头摆尾，没也没有跟着他摇摆吧。年仅23岁，来自英国的舞曲歌手 Frank Music 用他的魅力征服了越来越多的电音迷们，用他的能量音乐刺激我们的听觉神经和。这是 Wrecking Ball， 上周第50名，本周晋升到第35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把你的手指向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相逢的力量，世界 的胆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幸福像尝不了味道，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的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让我像孩子一样的笑，眼睛看得大的地方， 在他的作品当中，你可以同时品味到陶喆的青、周董的灵，甚至王力宏的飘。这四位跑鞋创作的广告歌，胡彦斌总之就是要告诉你，撒开跑就快活。Fun Run，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来听听安静版的《常识里的敢爱》。其实他以前看过美国原版的《The Amazing Race》，也是他们的忠实粉丝了。这次制作了中国版的《极速前进》的主题歌。他看到在竞技下的这种竞技精神和彼此的关爱，于是有灵感创作了《敢爱》。 任凭记忆的翻涌，走进沙漠的荒凉，迎接生命的朦胧，地平线上的海浪，就像你给我的温暖，夜空中沉静的月亮，就像你永恒的回望。新的方向，和我一起变得更坚强，有你给我敢爱的力量，和我一起为爱信 城市的霓虹，任凭记忆的翻涌，走进沙漠的荒凉，迎接生命的朦胧。地平线上的海浪，就像你给我的温暖，夜空中沉静的月亮，就像你永恒的回望。 这个高音真的是太漂亮了，很有张力哈，也是表达出了急速前进竞技片的主题精神。虽然是竞技，但是有彼此关爱和关心，常石磊的敢爱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o amazing， 就快在生命中注定，跟着彼此 chemistry。Alright， 一分钟变得好像一秒，那位是你的眼睛，你可以就有我心情。Yeah， oh yeah， 看得到你贴在我的身边，我的梦想因你实现。Oh yeah， 谁在脑海里敲响了叮咚叮咚？ 是你让我看见爱情， 爱像球传球。挂在了嘴角，尽量我把你融化掉，发现只有你是马太。Oh yeah， 装满眼角的 get love， 说的无语我都没有，让你记住我是谁。Oh yeah， 看得到你贴在我的身边，我的梦想因你实现。Oh yeah， 谁在脑海里敲响了叮咚叮咚？ 是你让我看见爱情， 爱像球传球。 我现在要用我的方式告诉你，是你的微笑让我无法无限潜伏的是你，超越的美的电影 All I need is you， 一万千面解释你从来不会犹豫，我都会 say yes yes is perfect， 来日子当我多真心只想和你在一起，想把自己交给你。 Yeah， I can't stop for you， 你让我无法入谁脑海里，是你全都是你。 Yeah， I can't sleep for you， 你让我无法入谁脑海里，是你全都是你。 Yeah，当你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是我期待的瞬间。Oh yeah， 谁在脑海里敲响了叮咚叮 但是你让我看见爱情。 Flying 带来这首遇见真爱，他无论是颜值才华还是实力都是无可挑剔的，对音乐的热爱非常的执着，他们的成员们的身材啊很修长，容貌很出众，就好像从漫画当中走出来的主人公哈。这首歌曲上周第44名，本周晋升到第32位。 And Flying 的这首遇见真爱，好啦，继续攀升第3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1234， 多多给新人一些鼓励吧。又是一个全新的乐团，旅行团乐团，悠长假期，他们兢兢业业创作着属于自己的音乐，我传达给大家这样的感觉哈，在旅行当中生活，旅行团乐队。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来自 Samantha Jazz 这首 Up， 一首动感的舞曲，舞池当中的七彩炫光闪过你的耳膜，浓妆艳抹的 Samantha 带你舞动起来，让你这个上午不再无聊，感觉到动感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像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样，给我们出来这么多美好的照片啊！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好了，抬头看看这蓝天啊，虽然今天是霜降哈，但是没感觉到寒冷，沐浴在暖暖的阳光下，感觉到这个天儿真好，生活真美好，是不是？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听听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这首歌由汤小康作曲，张国祥作词。经由哈林庾澄庆的独特演绎，受到无数歌迷的喜爱和追捧。他的创作呢，秉承了新民谣的这种优良的传统，在最喜欢的这种流畅的旋律线条之下，又不乏精致民谣的腔调。来听听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

主题公园集团中，中国企业占据三席，分别是华侨城集团、华强方特和长隆集团。从游客增长率来看，中国主题公园集团位居前三，分别是 32.9%、 21.7% 和 13.4%， 增速表现抢眼，远超国外主题公园个位数的增速。微信公众号北京建院近日发布了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的规划情况。这座新的城市博物馆南侧临水，北面叠山，均衡的轴线布局和故宫遥相呼应，延续了紫禁城明丽的色彩，宛如湖水之上的金黄色华观。选址规划来看，故宫北院区总用地面积 62.01 公顷，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别院的定位与三山五园相呼应，其南侧大面积水库及植被覆盖。此外呢，选址地还曾是皇家的御用窑厂，综合整治修复之后将对公众开放。房山区周口店镇司马沟村的幽兰山药王谷红叶林的大面积黄栌树已经进入到最佳观赏期，人们可以踏着天然石板路观赏红叶美景，尽享大自然的清新空气和色彩。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好了，每到周二呢，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都会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他们是来自奥拓租车的公关总监刘倩。刘倩你好。 哎，童明老师好，大家好。 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还有来自奥拓租车的北京运营经理杨光。 童明老师好，大家好。 哎，叫我童兵就行了。 童明好。 今天这个天儿特别好哈，然后一抬头一看，哎，阳光。阳光， 对，今天阳光特别灿烂，因为我而且穿的比较厚，把我热坏了。 哦，是吧？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迎来了二位哈，光临我们节目当中，当然也给大家带来很多利好的消息了，也让我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都灿烂一把哈。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奥拓租车吧，给我们的新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奥拓租车奥拓平台。 奥拓租车是中国最大的一家私家车的共享平台。那么我们是为有闲置车辆的车主和有自驾需求的租客搭建了一个安全保障的信息平台。那么车主可以通过分享您的闲置的这个车辆的时间，那么获取每个月3000块钱以上的额外的经济收益。那么租客呢，则能够以低于市场价30%到50%的价格租到车型超过10000款。您在生活中能看到的、能想到的车，可以在平台上都找得到。那么其实奥拓是为大家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来对接供需双方的需求。 我们打开奥拓租车的平台，可以看到很多数字哈。这个数字也告诉我们奥拓租车这个平台现在的实力哈。拥有的车型呢，超过了10000款。 对。 覆盖的城市呢，现在有60座城市。 对，有60座城市。 有60座城市了。我们拥有的车呢，一共多少辆呢？现在 50万辆。 50万辆。 对。 我们现在的客户呢，车主大概有 超过1000万。 超过1000万。超过1000万的用户哈，在我们的奥拓租车已经开始接受和享受这种全新的出行方式了，就是共享。其实我们以前说的这个共享并不新鲜哈，也有很多这个汽车租赁的这个平台也很多。在咱们奥拓租车，咱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其实从汽车租赁的这个行业模式来讲，有两种哈，一种是 B2C，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租车平台。那么通常他们会有线下的门店啊，车型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可能多数都是15万以下的这个以 A 级车为主的这样的车型。那么他们的这个车况，因为是租赁的车辆，所以车况相对来说可能会比私家车稍微要差一点啊。然后呢，这个另外一种，除了 B2C 之外，另外一种模式就是奥拓这样的，我们叫私家车共享平台。那么我们的车源是来自于千千万万的私家车主啊，他们把这个自己车辆的闲置的时间段拿出来做共享。那么我们跟传统的 B2C 的平台相比啊，我们可能比方说车型我们更多，因为我们是私家车，所以您在生活中能见到的车型基本上平台上都可以找得到。而且平台上68%是3年之内的准新车。 就是平台上的车是非常新的车。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租金，因为我们的这个车主是把他的闲置的时间段拿出来共享，所以他不像租赁公司呢有非常强烈的这个盈利的需求。那么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会比传统租车平台要低30%到50%、 嗯、 啊，比方说我们一辆这个 GL8，那么大家可能在商务出行的时候会非常这个能用得到的一辆车，那么它这辆车在 B2C 的平台上可能价格会在800到1000，但是在凹凸可能最低只要200元左右。 哦，便宜这么多。 对，是的。 哦，好的。 而且是越高端的车我们的性价比会越高。 嗯，这是肯定。首先我们在凹凸租车呢车型非常的多，再有呢就是我们来源呢就是车主本身，就是他们的闲置资源的再利用，所以我们的车型很多。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租金呢便宜，便宜在于哪儿呢？便宜就在于可能车主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回报的需求。 对，我们激活的是车主的沉没成本。 嗯， 也就是说您这辆车如果不租出来放着也是放着，那么可能我把它共享出来之后我可以拿到一部分收益去养我的车。对，所以它不是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租赁公司，我对这辆车的这个盈利模型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计算公式，我的出租率要达到多少，我每天的租金要达到多少才能覆盖我所有这个车辆折旧和运营的成本，但是我们车主没有嘛、 嗯、 所以我们的车主的这个对于租金的诉求没有那么强烈。 嗯， 对，所以他们的价格也会更加实惠一些。 嗯，我听了这个好像利好大部分是在这个租客这边了哈，但是对于车主的这种利好的这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哈，比如说我们凹凸租车保牌计划呀等等，还有正在可能研发的一些理财的计划等等，可以说呢对于这个供需双方来说呢都是有很多非常利好的这种福利在里面了。凹凸租车刚才我们大概了解的是什么情况，是做什么的哈。嗯，那凹凸租车的服务都有哪些和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呢？杨光， 是这样的，我们凹凸租车呢主要是最好的服务就是我们有自己的车管家的团队。 嗯， 车管家的团队呢如果用户有租车需求下单之后足不出户，我们车管家会去车主处取车并且检查车辆的安全性，如果没问题的话会送到租客手里，也就是包括租客还车，他只要在他指定的地点还车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的车管家团队是24小时随时可以服务的，包括机场动车站都是可以的。 嗯，这是我们的服务非常的贴心哈。 对，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特色服务最近也陆陆续续推出来了。 是的，我们目前呢在北京南站我们有自己的停车场，因为有很多车主呢他是有出行需求的，但是他把车呢放到这个南站的停车场的租金是很贵的，他可以放到我们的指定的停车场，然后我们不收停车费，在他这个出差期间呢我们会给他匹配他的与他出差天数是同相同的这个订单，也就是说他出差回来之后他的车也出租回来了，在他出差期间他的车还是在给他赚取收益的，而且不需要他交接车洗车加油都是由我们来完成的。 嗯，就说您这车随时随刻都可以让他利用到最大的这个价值。 是的，是的， 闲置在那里的。 对，是的。 哦，就即使我出游的这个7天8天10天的这个也可以让他充分的利用起来。 对，是的， 而且不给车主增加任何的麻烦哈。 对，是的，他非常省心，完全交给我们帮他打理就可以了。 哦，上次我跟富裕算了一笔账哈，就说这个凹凸租车，如果说我作为一个车主来讲，我有闲置的车想给你们帮我租出去，首先呢这个收益先放在一边哈，至少呢我们算了一笔账，一年还要节省掉，好像那会儿算的是将近6万块钱吧。能帮我节省掉这么多钱， 对， 停车费呀、啊、保养的费用啊，然后还有我车的其他的乱七八糟杂七杂八的这些费用，好像还可以节省掉一大笔钱。 是的， 然后我再赚到一大笔钱。 是的 啊，这个所以就是刚才刘倩你说的理念哈，就是把你的这个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哈。 对，其实刚才冰冰姐问到说我们跟传统的租车平台有什么的不一样， 嗯， 其实最大的就是我们商业模式的这个特点啊，我们商业模式的这个就决定了我们是利用和整合了闲置的私家车资源，而不是像传统 B2C 平台那样去集采或者以这个融资租赁的方式啊，通过投放或者增加更多的车来做这个事情，我们是用现有的闲置的这些私家车资源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其实之前其实分享过一组数据啊，就是我们目前中国公安部交管局的数据，就是截止到2018年6月份，那么中国的有驾照但是没有车的这个人数超过了2亿。 嗯， 那么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一组预计的数据，那么在未来10年，就是到2025年左右，那么这个数据会达到7亿。 嗯， 但是呢，中国眼下的这个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对于车辆的最大保有量的容量仅仅为3亿辆。 哦， 对，所以未来也就意味着当前2亿，未来7亿，有这么大的一个供需的缺口需要去满足。 嗯， 然后同此， 有一个鲜明对比的一个数据是，现在中国的私家车闲置率高达90%以上。 哦，是吗？这么高？ 对，也就是说，你的车如果一天24小时来算的话，可能仅仅有2个小时是在使用的状态。 嗯嗯。 那么其他时间都是停在地库里。 嗯嗯。 啊，去吃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嗯、那么其实凹凸就一直在想，到底我们是通过这个投放或者增加更多的车来做这个生意呢，还是我们去把闲置的这部分资源利用起来？那么其实现在道路上已经很拥堵了，而且这个环境也迫使我们不得不去这个放弃一些比方说机动车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诉求哈。现在可能大家也能看到，我们在很多的城市纷纷出台了这样限行啊限购的这样的措施，其实也是为了去保护我们的环境啊，减少一些碳的排放量。所以我们其实后来想了一下，我们是要用一种更加环保更加低碳绿色的方式啊，去满足大家未来的这么庞大的一个出行的需求。 嗯， 对，所以其实我们跟他们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轻资产，但是呢运营特别重要。对、嗯、虽然轻资产，但是刚才像杨光讲的，我们有一支千人的线下的运营的车管家团队，那么会帮助大家去做各种线下的这个服务。 嗯嗯，轻资产重运营。 对， 嗯，很好。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也期待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如果有什么问题，您近期想租车啊，然后想问一下杨光，我租一辆什么车，每天日租金大概多少，月租金多少哈，或者您有什么车想出租出去，问一下刘倩，我这车如果想租出去的话，嗯，还有什么其他的福利啊，比如说理财呀、啊、或者保牌计划等等，都可以来问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先来听一首歌吧，可米小子的爱像什么。爱像什么？ 爱像星期天的早晨。 爱像什么？ 爱像拥抱着风。 一首很给力的歌，来自可米小子的爱像什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我们在这个时段了解一下奥凸租车哈。刚刚呢，刘倩和阳光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奥凸租车这个平台它做什么的，它有哪些特色的服务提供给我们。应当说呢，奥凸租车是给我们的出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哈，在最大程度的节约能源减排的情况之下，给我们提供了便利，无论是对于车主来讲，对于租客来讲，那对于车主来讲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家可以来参与的，就是保牌计划。 其实我们在北京这样的这个城市，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我的车牌特别的宝贵哈，因为我可能通过几年的时间拍牌，然后才拍到这个牌子。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我短期之内并没有购车的需求，或者另外一种情况是说，您手里有一辆10年、15年的这样的一辆比较老的车了。那么这辆车可能我也不想开了，但是呢我没有处理到它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车牌没有办法去继续保留，所以呢我就一直留着它。那么其实我们有很多用户有这样的一种困境，然后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下，我们怎么能够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我们推出了一个叫保牌计划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简单来说就是大家通过奥凸的团购的渠道去购买一辆奥凸指定的车型，那么大家团购的价格会比您自己去 4S 店的这个价格会低很多，便宜很多。那么大家在买完车之后，在所有的手续上牌都结束之后呢，可以把车托管给奥凸。那么我们会跟大家来签一个3年的托管协议。那么在3年当中，我们每个月会以固定的月租金的方式啊，把这个车辆的租金给到您。那么3年之后，如果您觉得这辆车我很喜欢，我要拿走开 ，OK。如果您觉得这辆车我没有用，我自己处理也很麻烦，那么奥凸没有来帮你买断这辆车。那会给到你一个二手车的这样一个买断的价格。那么3年之后我们托管协议结束，车要么您自己开走，要么我们帮您二手车买断，3年之后我们还会把车牌再还给您。也就意味着3年当中您不但有收益，然后您所有的车辆的期间的这个保养啊、维修啊，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平台来负责，不需要您承担任何额外的这个时间成本和费用。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产品还是蛮好的。最近我们北京这边有很多的这个用户来报名要参与我们的这个保牌计划。 保牌计划大概现在一个数字告诉我们一下吧。 现在是这样的协议，那么每个月的月租金是2500块钱，那么3年的月租金收入是2500乘以36个月是9万。那么9万其实3年的月租金下来已经。 亲密，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笑了笑了就好像你，像你 那现在呢，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想了解到奥凸租车，或者说在奥凸租车上享受各种各样的服务和福利的话呢，三种方式，一种是微信来关注奥凸租车，点击这个菜单成为车主当中的，这保牌赚钱是刚才参加那个。 对， 保牌的那个保牌，还可以来下载一个 APP 哈，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是10100202，10100202，对吧？ 对，是的。 好了，阳光也预告一下，下一次下周二我们将给大家介绍一个什么全新的服务。 下一周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个这个车辆的年检这个服务。 好的，就是我们在车的后市场这一块呢，在奥凸租车可以看到更多更好的服务了哈。 对，就是关于车的全生命周期，我们都会后续提供更多的服务。 哦，这个词用得好，全生命周期的关注。 对， 好了，太感谢了，再次感谢二位光临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会，谢谢，下周二我们再见。 好，下周二见。 再见， 再见。好了，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腾斌，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了。Yeah.